道是结局，所以不犹豫。悲剧不该走下去，太勉强的拥抱没有理由继续。我选择当作他去，想念赶不走寂寞。我忘了你犯的错， 道歉的话别说。 我忘了你犯的错， 所以我不难过， 宁愿抱着沉默，心才不会被撕破。 仔细地看着破光中清晰的倒影，是另一个自己，它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。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。每一个真实的心情，现在释放出去，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、更有勇气的生